少挑战，心中藏着答案，奔跑自由方向，梦想在对我召唤，等待勇气点燃，向光穿透黑暗。遭遇过多少冷眼，曾转过多少个弯，这一次我为自己勇敢，奔跑在这彷徨的时代，努力去我所爱，勇敢做一个最闪亮的精彩，不彷徨就会不自在，要活出我自在，对于这世界才能算不平凡。挑战，心中藏着答案，奔跑自由方向，笑着把眼泪擦干，在渺小的尘埃，谁愿低头认输？遭遇过多少冷眼，曾转过多少个弯，为自己呐喊、yeah ，奔跑在这彷徨的时代，努力追我所爱，勇敢做一个最闪亮的精彩，不彷徨就会不自在，要活出我姿态，对于这世界才能算。要活出我的姿态，要最闪亮的存在、yeah、充分在这彷徨的时代，用最热血的姿态，小宇宙燃烧才算最痛快，要把梦失败的不奇怪，对未来的期待，有多少挑战，心中藏着答案， 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， 多少 早餐午后大哥哥们打篮球，好想踢也可以够，往心拍手，手中红气球飞走，它卡在胃里的倒钩，初次感到有股骚动叫自由，脚步着地总是管不住它嘴里头，肉身不够我强大，脱掉容颜。过好快，未来在未来，现在还不是那个现在，是罢了时间的活塞，一直举起来，想钻进才放不开。未来还未来，过去已过去，过好快，未来在未来，现在是唯一的现在，还没有打开，都不在都还在，但青春经不起衰，未来还未来。 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仿佛就在昨天。